博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五一长假的时间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放假的心情是 耶， 你看表达出来了吧是吧？ 对， 就是那个无限的放飞自我，闲适放松。有的朋友也许这一天在路上玩， 肯定的。 有的朋友选择宅在家里哈、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是4月30号哈、我们邀请到了，又是我们这个朋友圈当中全宇宙 最 幸福的 CP， 对不对？ 对，最强抗力啊！ 对， 抗力， 抗力， 那抗力情深嘛， 抗力情深，情比金坚啊！ 啊，是情比金坚。 我们邀请到的是大白和饼干，欢迎， 欢迎二位。 Hello， 听众们，大家好，准子好，大家好。 大家好，五一快乐！ 哎，谢谢， 谢谢。 自从那个周一他们分享了两个地方哈、镰仓和香根之后呢，我们觉得他们这趟行程当中没有说的，在直播节目当中一定要在录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地方绝对是大都市。 哎呀，这个大都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它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就是你去过几次你都不会觉得腻的。 是的，它元素太多了。 是的。 就说吃和买东西，或者说你感受城市的建设基础的一些匹配，就非常的丰富了。 哎，对， 对吧？ 真正是哪里？ 道道 啊、 大白、饼干，我们都去过这个城市， 哎、是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觉。 嗯， 这个地方呢，就是北京，离我们北京很远， 就在北京东边啊，出了六环，再往东边走一点就到了， 就是东京， 是东京， 东京啊，那东京、那个、 在北京东边， 对吧？这个 T 开头的那几个字儿。很多的 T 恤衫上都会有这个城市的这个样貌，对不对？ 是的。 对，说到东京呢，很多人去日本的首都嘛，必须得去哈。道道去过，准子去过，二位也去过，他们这趟行程当中 有太多关于东京的亮点的记忆啊。 对， 当然我们在以往的分享经验当中都知道，我们的饼干是攻略达人， 必须的， 是不是？路书都是他自己一笔一画写的。 嗯， 这趟在东京，你写的这些和你看到的这些，你觉得是实际比例正确，还是有喜出望外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超出这个 想象 攻略的， 你看看， 哇， 超出他的想象， 超乎想象的美好。 攻略白写了，然后大白呢？ 这次去东京，我的感觉就是各种吃， 各种吃， 填饱了我们的肚子和味蕾。 然后以及发现了一些可能平时去东京大家不会去到的一些地方， 小众的地方。 哎，这个我比较喜欢。 是，既然说的不会去到的地方，小众的地方，你先说个大概的点，我们听都有什么呀？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叫做神奇的动物在这里。 有 啊。 对，这是在浅草寺附近。 浅草寺真没看到过动物，全是人。 对，我在浅草寺也没看到过，全是人头攒动啊。 好多人去求佛啊。对对对 对， 能 求佛啊。行， 我在佛前哭哭求了。 对对对，很虔诚，对吧？ 对，求签的， 求 拜佛的，烧香的。 你们动物园儿， 这很神奇啊！ 怎么跟我说这 是个偶遇啊？偶遇。那天我们俩换上和服， 哎呀， 走在浅草寺的街头小巷里，突然发现有一个穿着和服的外国人， 外国朋友。 对，外国朋友。那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因为那边穿和服的人非常多嘛。 嗯， 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肩膀上有一只猫头鹰。 哇，好炫酷！ 是活的。 对，开始我也以为是个装饰，但是我发现哦，它头会动，眼睛会眨的， 真猫头鹰， 原来是真的猫头鹰， 很大，体型还很大。 很大， 哎呦， 对啊，那猫头鹰不飞吗？它不怕它飞走啊？ 是啊， 很乖的就站在那个人的肩膀上。 哦， 然后后来我就过去跟他照了个 聊天嘛，对，用非常流利的普通话，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你这是什么鹰？ 哈登， 对，就用流利的鹰谱聊了聊啊。然后他给我介绍说，在这个巷子的另外一端 哦， 有一个猫头鹰的咖啡店、 咖啡馆 啊。当然，他说的是这个猫头鹰咖啡馆， 说的是，开始说的是 animal coffee， animal 动物咖啡 馆。那这只猫头鹰就是从那儿出来的， 对。然后我们往前走了一大段距离，大概300-400米的样子，然后就看到了那个招牌写的是猫头鹰咖啡。 对，正好那会儿下雨，我们正找一个躲雨的地儿， 避雨的地儿，想避雨，然后特别合适是在一个大楼里的二楼。 哎，浅草寺其实它有后面的商业街，有前面的寺的主体， 对， 它离的浅草寺那个商业街远吗？ 步行也就是300-400米。 对， 你看看，好多人就去不了这个地方。就300-400米的距离， 我记得我都逛遍了呀， 是不是？ 对，可是我没有发现，就只是发现了一家龙猫店而已。 引号吧， 对， 遗憾嘛，对不对？引号，对，怎么样？感觉那里头 的确也是偶遇哈。上了二楼以后，然后掀开一个门帘，里边好像还稍微有点神秘的感觉，有点黑。 对，因为猫头鹰夜间动物嘛。 对， 他一进到那个里面，先是有一些那个树木的装饰， 哦， 你以为是进了个山洞， 天哪， 感觉 以为是那种主题的咖啡厅的感觉。 哦， 我好喜欢这种有树的。 对， 但进去以后完全不是一个咖啡厅的样子，就是一个小动物园。 哇，天哪， 不光有很多很多的猫头鹰，得有不下20只吧， 十种 吧， 十种猫头鹰， 然后有很多只。 对， 哇。 对，有那种《哈利波特》里面的那种白色的， 白猫头鹰， 雪鸮， 对， 哎，你们一等啊， 啊， 猫头鹰属于夜间的动物啊，吃老鼠的，然后它那个十种猫头鹰在屋里是集体站成一排还是盘旋？想问一下， 集体站成一排， 来给坨坨解释一下这 那个饼干啊。说说这个事， 它里边打造成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环境，有各种树啊、树枝儿， 它就站在树枝上。 对，它站在各种就是人造的那种树枝上，可能它以为是树。 睡觉，白天睡觉，你看。 啊，是。 哎呀，好漂亮！ 哇，我看看。 白色的。 哇，好可爱呀！这个 大大小小的，它在那个前台的接待处，大概就是有一个咱们手掌那么大的两只小猫头鹰，在那儿就是很萌很萌的就看着你。 招财鹰。 对，然后 特别萌， 真的 小。 哎，招财猫不是那个奔奔吗？它那是困的奔奔。 快点快点，他就是给他绑到那个门口，进来一个人啊， 对对 对对， 好，你吃吧， 好萌啊，好萌啊。 他会，他还很细致，会要求你，你可能买了门票之后，他会给你那个消毒液，先让你洗手， 对对对， 然后再去抚摸那些动物， 可以碰它们， 都可以摸的。 我的天！ 可是那小猫头鹰它不会飞走吗？ 不会，它就一直扒在那个前台的那个 不怕人的，不怕人的 孩子那儿， 一直处于睡眠的状态。 对，但是提示一下，就是不要做过大的动作。 是的，是的，轻轻的触摸一下， 它上面就是 绒毛 的手背 哦， 用手背对，在它的后脑勺的地方，然后往它的 轻轻的捋一捋， 轻轻的抚摸一下，那个手感特别的顺滑， 丝滑，像咖啡一样。 对。 啊，小猫头鹰真的超级可爱，我觉得。 是，除了猫头鹰，还 Animal 咖啡馆吗？不是， 很多的动物啊。 对 ，Animal 是有了，咖啡我们就。 咖啡 是看到咖啡 了吗？没有咖啡是吗？ 咖啡是真的没见着，就有两个柜子，好像是那种就是 便利店的那种， 就是路边的那种 投币 买饮料的那种东西。 那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里面很神奇。 这个干嘛呢？这个参观是要 门 票的， 要门票的，然后你可以去买一些食物去喂他们， 哦， 然后你可以花钱把他们就是跟你互动， 嗯， 互动的， 就是不让他在那个树枝上站着了， 对，可以在你的手上啊，肩膀啊， 哦， 这样的， 就交紧交流。 像你们偶遇的那位外国朋友，他把猫头鹰带 怎么带出去的呀？ 他应该是经营者。 啊，经营者， 他就骑在他肩上， 就做广告嘛。 他就是那， 懂了。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哎， 猫头鹰了解一下吗？ 对，猫头鹰了解一下吗？ 对对对。 还有， 你们这些发出去传单啊，这猫头鹰能给我拉了一个客人了吗？ 道道， 嗯， 在这个咖啡馆里不单有猫头鹰， 还有什么？ 火烈鸟， 火烈鸟。 哇，我的天哪！ 真不可思议， 太漂亮了， 好像还看到了萌。 萌啊， 对， 就是那个很机警的那种小动物， 对对 对。 对， 就那个 丁满和鹏鹏那个， 对 对 对 对， 满满， 还有一只 廓尔狐， 对，廓尔狐很小的两只 廓尔狐。 我又来问题了，我这个老了，我就比较注意这个气味哈。就这个在室内，也就气味大不大？这个室内 灵气味 都没有， 我的天 哪，完全没有 到。 对，你能感觉到空气是湿润的，然后温度是比外面要高一些的，对，但是味道 一点都没有。 我们唯一闻到味道的是将那个猫头鹰凑在鼻子跟前闻，它身上有那种动物的味道。 是， 其他的 对一点 异 味都 没 有。还有那个蛇， 还有蛇，白色的蛇，对不对？ 白色的蛇， 还有一只很活泼的一种灵长类动物，但是我不知道是叫什么猴。 对，有一种小猴子， 很机灵。 日本闷猴。还挺好看的，慢慢的日本的猴啊， 但他很喜欢不灵不灵的东西，就是你身上戴的串子，然后那个所有东西他都想去抠一抠，特别有意思。 这个动物园就在浅草寺的附近，大家可以打听打听 Animal 应该是咖啡馆 Animal Coffee。 这么点的一只小猫头鹰，好小啊，好小啊 呀，好可爱呀。 嗯，镇店之鹰， 对，镇店之鹰， 对， 感觉那个半张脸上全是眼睛。 嗯， 对， 超级萌。 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对， 非常好，非常值得啊！希望各位再去浅草寺求缘的时候，求佛的时候，去看看这个猫头鹰咖啡馆。 对，而且猫头鹰也是很有灵性的动物。 对， 是的，是的，你跟小动物接触一下，我觉得人心会非常的柔软。 对 对 对，回归大自然哈，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和收获。这是大白跟我们说的。 是的。 饼干，你有没有？因为你做过攻略嘛， 嗯， 这个肯定是意外发现的， 对 不对？ 对。 还有什么意外的发现？ 意外的发现， 你也可以说你这一路上印象深刻的地方。 你们在浅草寺待了多久？ 浅草寺待了一个下午。 哇， 你看 那真是 时间够长的。 对，我们基本上在一个地儿，感觉不玩一半天或者一天，可能 玩 不透。 对对 对， 对 我们在那儿其实就是。很多人会在那儿租和服嘛， 啊， 然后我们也是穿了和服在那儿，就是那种感觉，好像穿上和服的那一瞬间，就是能融入 当地的文化， 对， 对， 有一种代入感， 是的 ，cosplay 嘛 ，cosplay， 而且也有那种。有那种仪式感， 嗯， 就在穿和服的过程当中， 嗯， 有那种仪式感。 浅草寺用了半天的时间， 对， 那之后呢？因为在东京待了几天，在东京， 我们在东京待了两天半吧， 两天半应该住两晚，对吧？ 三晚 啊，三晚哦， 对， 一二，对，住三晚， 是的， 是一家酒店还是不同的酒店？ 住了一家酒店。 一家酒店， 对 啊，哎，到你在那个日本住的酒店是什么风格的？ 啊，我是那个太阳王子酒店 啊，不错。 对对对， 对， 就是 那 个 空间怎么样？你觉得？ 空间其实在日本算大 的，算大的了。 因为那次我是跟一个自由行的团，然后他们就订了七家酒嘛， 了解， 然后就住在那儿，平时就四散在各地。 哦，好多城市都有太阳王子。 对对 对 对, 对，太阳王子酒店还可以。 你们住在哪里？在东京？ 住在大仓酒店。 大仓酒店 也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它在具体的位置是哪里？ 离银座只有地铁一站吧。 天 哇，好近啊、 就非常近。 我第一次去银座那个地铁站出来的时候，终于梦想照进现实，正好天刚刚黑下来、 我去的时候是灯火辉煌、 对 呀、 啊，刚哇，就你感觉那，就感觉进入了一个电影的现实的眼前的一幕， 对对对， 各种的街啪啪啪啪，我就都想走到， 就是银座已经是。它对得起高级和高端这两个代名词， 是的，是的， 对，而且也是日剧里经常出现的， 没错， 对对对， 等红灯的时候，是不是要去看看那个地方？嗯哈，在银座你们逛的怎么样？是也重点了，还是就是待一待、溜达溜达？ 先去的银座， 我们在银座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那个主要去银座，我们是预定了一家烤肉馆。因为日本基本上这些很火的地方，烤肉啊，一些还有那个什么谢道乐， 银座， 对，这种都是要提前预定的。所以我们那天商量了一下，要不去吃烤肉吧？结果发现很多店都要提前预定， 每个位置都摆得很清楚。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跟大白商量了一下，我说这烤肉的事儿你来定吧。 怎么样？你说一下。 我就找了一家我同学之前去过的店， 哦，吃过的，啊啊， 叫俺的烧肉。 对 啊， 俺的 烧 肉。哎呀，俺的烧肉， 特别接地气的名字是吧？ 然后 就跟俺爹俺娘的包子铺一样， 对，差不多的那个意思。 对， 为什么选那家呢？价格还是能接受的，没有贵的很离谱。 但是在日本吃烤肉，价格也是挺贵的， 的确挺贵，的确挺贵。 人均差不多人民币是 四五百块钱 ， 也行，也行，也行， 对， 可以感受一次也可以。 对，对，那到了那个地方你不吃。点是吧， 遗憾嘛， 对 呀， 遗憾。 就看， 就像我们俩这种 爱吃的， 对呀， 饼干就说那摊儿过，那都喝光。 哎，你别说那个烧肉的汁，要是拌饭的话，真的 很好吃 的， 是的，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全牛的一个套餐， 太丰满了，这太丰盈了。 然后选了一个特级的雪花牛肉， 哎呀， 这个烤肉是我近几年吃的最 好 的，这最好又最爽的一次。 有人是帮您烤，自己烤， 自己烤 啊，好。 那个牛肉叫那个黑毛和牛， 黑毛和牛 可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 当地的牛。哎呦， 它这个肉烤出来就是，你不用一定不要烤的全熟，烤的全熟会影响它的口感。我们俩还试着用了不同的几块啊，然后烤到不同的程度，我们总结了一下，其实 几分 烤到几分熟。这个不是专业的厨师，可能你手里没准儿哈。 是。 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烤完这个肉一定要有肉汁，你这个肉就 中间的肉还要有肉汁儿。 对，还得有的，你不能烤太干了。 对，一定不要烤太干了，但是也不要生的，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对， 是 要烤熟之后，你看到它有肉汁，然后泛着油光的时候，你就给它拿下来，你就直接吃着。 一定是非常好吃。 我也觉得。 很绵软。之前他吃烤牛肉的时候，会经常去说：“哎呀，这个肉 老了。” 有的咬不动 啊，有点 柴，然后生的呢他又接受不了，所以就是有时候吃烤肉的时候我们俩就会就怎么说呢， 意见不统一。 对，你说烤嫩一点，就后来我们俩就烤嫩一点吃了。但是在这儿就是这个肉你咬进去之后，它在嘴里会爆汁， 哇，好爽啊。 然后那个汁的那个香气会充满口腔，甚至就是在你嚼着肉的时候，可能你说一句话，那个香气就冲过来了。那个 服务员过来说算了。 而且它很有意思的是，就是你点它的这个全牛的这个套餐，它会用一个牛的整个牛身体形状的一个托盘， 盛这些肉， 对，它分不同的小格， 特别好， 然后把全整个牛身上不同位置的肉把你标记出来，所以你知道你吃的是哪牛的哪一块， 非常的细心， 寓教于乐，对不 对？ 对，是的，是的。 还有一点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个比这个套餐还要高级的一个大。 什么套餐？ 差不多4到6人份的那种。 对，4到6人份的， 就是买一个全牛送一头全羊。没有， 几乎算特级的 特级 和牛的那种套餐。然后他上这个套餐的时候，他会非常有仪式感的。当然我们听过 在店里放花吗？ 那倒没有。 对，他们会有一段就类似于 脱口秀，或者说一个 吆喝，当地的 吆喝， 就跟吃面那种那种，是吧？ 端上来之后，他会展示给餐厅里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对，然后介绍这个 28桌的白先生点了今天顶级套餐，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希望在座的朋友给他们掌声鼓励，这种感觉， 谢谢李哥的火箭， 哎，对，期待下一位的出现， 特别能造氛围， 对，特别能造氛围， 他不让我退了吧。太吓人了。 他们会介绍这个套餐里的这种东西，然后会有 详细 祝福的话语， 全是英语吗？还是 全是日语？ 日语， 全是日语，特别有气氛，特别有感觉，就尤其是在一个日式的。就是和牛烧肉馆里， 好棒！哎，人会很多吗？这个烧牛馆 很火，很火。 因为要预定，所以就还好。但是我们吃出来之后，也有人在排位了。 对，就是预定的也会排位的那个， 是不是 样子？ 这个地方在银座商业区，对不对？有具体的地方吗？ 银座九丁目店， 九丁目， 它在四丁目还有一个连锁店。 九丁四丁都可以找到这家。气氛、质量、味道都非常好的烧牛店啊，俺的什么？ 俺的 烧肉， 对，俺的烧肉， 对。哎，可是在哪儿预定呢？是在国内还是说在它的官网上啊？ 哎 ，app 上的。 其实，在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 大众点评什么的， 对，点 就可以 app 上就可以预定，但 它 需要有预定费。 哦，预定费， 对。 如果在官网上，其实是可以定的。就像我们这次偶尔路过了一些饭馆，我们想进去吃，但是人家都会说你要到官网上去预定，但是他会很贴心的会把官网的网址发告诉你， 对， 然后让你去预定。但是我们可能因为行程的问题，就是可能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计划留一晚，我们就可能就这个就很遗憾。所以如果大家，我觉得攻略可以之前去做一做，想吃的什么好东西提前定。 对， 比如我们这回还有 网络发达，真是方便我们。 对啊， 嗯， 我们这回还有一个小遗憾，就是我们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柯南主题的一个餐厅。 哦， 在横滨。 对，在横滨。 柯南 也是因为没有预定，所以就没有吃到。 嗯， 但是他很贴心，他说我们楼下还有一个就商品区。 啊， 你可以 也是柯南那系列的产品， 柯南系列的周边呀。 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哎， 到 你看过柯南对不对？ 我知道，但是我还真没看过。 柯南不就是破案的吗？ 对， 就是走哪儿死哪儿。 别，这是破案的吗？ 啊，对， 你会了解这个柯南餐厅它大概的一个上餐的模式，你有没有了解？因为都有介绍嘛，你们了解了吗？ 他是会用那个电视动画片里的一些剧情，然后放在这个菜里。比如说他会有一道应该像类似炒饭或者蛋包饭那种，他就做成那个缩小药丸，一边红一边白，那个做成药丸的样子，然后上面写着这个药的代号。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故事里提到的一些，比如说饮料或酒，他都会有。 太好 哇，好棒！ 这动画片的绝对喜欢这 个。是的，哎，侍者会不会穿上柯南的衣服，然后戴着眼镜？ 有， 凶手就是他。 的那个， 对，就是那种侦探服嘛。 对，这位先生，请报上你的身高。柯南的很小， 对，因为柯南很矮嘛。对不起，服务员。 对不起，不方便透露啊。日本有太多的动画的形象， 对， 就是比如说 二次元了。 对，你要去，如果真是喜欢那个部分的朋友，真是进了一个像朝圣一般的地方。 我其实最开始去日本就是因为我喜欢二次元，所以才去的。 那你一定去了一番街，对吗？ 一番街我好像忘了去没去，但是秋叶原我肯 定 去。秋叶原， 对。 哎呦，秋叶原那个我没想到，秋叶原里边有各式各样的。 哇， 你能想到，你想不到的全都有。 全都有。 就停在大楼旁边一辆车都是二次元的。装扮的好看呢， 地铁， 哎呦， 都是有那种主题的那种装饰的， 对， 还有卖锅的。啊，还有的那都 有，我跟你 排着队的买。 秋叶原有那种电子商场，什么二手的、一手的都有， 相机、手表都是可以买到的。 对， 天堂那个， 你能想到的东西，它都会有动画的周边。 是的， 特别可爱。然后那年我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一个皮卡丘的真人展， 皮卡丘。 然后我去的横滨， 他们会定期有一些主题的活动。 对，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整个大楼全画上那个带电的耗子。 呆着。 真的特别可爱，你 就把耗子 也带家的耗子， 这个挺大哈， 十万伏特大耗子。 是 时间的关系，大家先消化消化我们上面的说的这些内容哈。东京就是一个丰富多元多彩化的城市， 对， 去一趟完全不够的地方啊。嗯，下半段呢，二位还去了一个我也曾经在日本去过的一个早市。 哎，早市 这个早市啊，它相当庞大，而且你进到这个早市之后，有一感觉，我太想出来。 嗯， 是不是就想在里边待着？ 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早市、 嗯。你看，您在全人民部， 而且待时间长了，可能也出不来， 是不是？哦、哎呀，撑死了！是啊、好的地方，下面还有很多关于东京气质详细的推荐。 是 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马上回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军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跟我走。

我觉得就是吃货的天堂。 吃货的天堂，你看这概括还非常的准确。 是的。 是，你俩是几点去的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早上去的。 早晨 啊，但是这个我们原计划哈、是凌晨两点多去。 太早了吧。 为什么凌晨两点多他就开了吗？他们是半夜十二点开摊吗？ 因为为什么 拉面馆吗？ 啊，对啊。 为什么设计这个时间点去哈、是因为他在有一些的早晨，有一些日子的早晨，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吸引全球人都会去看的这么一个项目，叫做金枪鱼拍卖。 哦，拍卖啊！ 对， 我以为是赠送的。啊 那值得头天晚上就去 拍卖呀、 那就不两点去了，头天 是不是 帮好小马扎， 就跟买限量鞋一样。 对对对， 金枪鱼拍卖，整条的还是 整条的？整条的， 哎呦， 不是分解了的啊？ 哦， 去年年底啊、就有一个世界纪录，就是在这儿产生的、就一条蓝鳍金枪鱼， 最棒的 啊，卖了大概400,000美元吧， 哎， 400,000美元， 这就是买家是这么想的 啊， 咔、150,000，咔、250,000，咔、400成交，啪。把鱼肉都剔了，把骨头做汤啊，就这意思啊，就这感觉， 我觉得 豪气。 对，可是我觉得你想400万美元买 一条 鱼，这个鱼是谁捞上来的呀？ 渔民呗。 啊，对，那这400万就都给他一个人吗？这一个摊位了吗？ 50%给政府。 可能是这个。 50%给政府。 你也了解这些， 他们一定是要交税的了，但是更多的钱是肯定是给那个打鱼的那个 team。 但真的是有拍卖师拿锤光卖掉，肯定是这样的。 他们那个拍卖的过程其实很快 哦，很快。 虽然是五点多才开始，但是 一共就坐仨人， 两三点钟就会有人去排队了。 哦，排队呀、啊， 对，排队。 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每周会有两天休市、在休市的其他的五天，然后他们会在早上5-6点有这个拍卖。 嗯， 然后呢，他们因为大家都对这很好奇，所以他会每天开放120个名额。 只是一。这是这120个名额，也许 参观是吗？ 也许 是参观、 哦、参观 是纯参观。 然后等于其实这个驻地市场还是挺，就是这个应该是免费的。 嗯。 然后他还会特别有人在这儿去组织，然后120个人是分60人一批或者两批，5点多一次看，6点多一次看。 哦。 但是因为太多人想看了，所以基本上就是2-3点就会去排队。 哎，可是我在想，假如说啊，他这个是新鲜打捞上来的金枪鱼，他是拍的是美元，我就想，如果是一个外国的游客去拍买这条鱼，买完了之后怎么办呢？它是包邮吗？空运到美国？ 这个还真的，因为我们那天是因为我 是原因，就不了解了，反正这个是我的了。 啊，你看你怎么给他打个包吧， 也可能是那个 是 可能也有对公或者什么的。 哦， 对，他有。 我们那天非常遗憾， 这是个荣誉。 没有亲身的去体验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攻略上，包括很多的 介绍。嗯， 对，其实他们是应该是一个就是批发市场啊，海产品的批发市场，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购买方， 店家或者是高级日料店之类的。 对， 就你把这鱼买了，我们一年量够了，这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了， 对， 一年的量够是不太可能。对，但是物尽其用，它能赚回来这钱。 嗯，对，是一定的，因为日本人其实吃鱼生的话，他们不怎么吃三文鱼。 哦，只吃金枪吗？ 他们主要的这个吃的鱼生是金枪鱼。 哦， 而且价格真的不便宜， 挺贵的。还刚刚在我们进那个录播间之前，咱吃饭那会儿，大白说有一个美国的当地的朋友，那天正好过生日，在主题市场，拿了一条100美元的， 100多美金的一块 金 枪 鱼 肉， 纯生的是吗？ 纯生的， 哎呀， 哇，100多美金一块的金枪鱼肉， 对，800左右，700左右吧， 大概有。3个手机， 手机这么厚， 加起来这么厚吧？ 哦， 大概 这么厚的一个金枪鱼， 对，大概3个手机摞起来这么 厚，好厚 啊！ 然后 我这手机太厚了， 对，大概得有20厘米。 哎呀，我的天哪！ 这么一大块肉， 这不就一调音台的大小吗？前面就这么大一个，差不多， 好大一块肉排呀！ 对， 而且金枪鱼它那个肉质还是比较紧的 啊！ 对 对， 生吃，哥们儿生吃。 生吃 不蘸芥末， 就是鱼生嘛。 啊，生吃 啊，然后可能就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就是大家吃鱼生都会切成块儿啊。 对呀、 啊，对呀、啊， 请它薄一点，别太厚哈、 啊。对，那个美国那哥们儿就比较豪爽，正好赶上那天他过 生日， 然后就直接拿起那一大块肉了。 含一口， 咬了一大口， 很幸福。 哦，看着我这馋啊！ 是，100美元， 过瘾了。 对，但是我们听上去这么大一块100美元也不是很贵，其实不是很贵。 其实它是这样啊，它金枪鱼的肉分不同的部位 啊，对，跟牛是一样的。 对， 有肥有瘦。 比如说，比如背部的那些瘦一点的那些肉，它可能会便宜一些，大概几十几美元、20几美元就能买一块。 嗯， 那中腹部的， 中腹部的， 对，它会肥，稍微肥一些，它的价格会再高一些。 是 啊，那么纯鱼腩部分的腹部的这个最肥的那块肉 是最昂贵的， 是最昂贵的，而且它的数量也不太多。 是的，是的。了解了金枪鱼的部分哈，我们要走到平常生活的驻地市场当中哈。 是的，去感受金枪鱼的一生。 吃货的天堂，怎么个天堂呢？饼干啊，说说看呗。 除了鱼生还有什么呢？ 太多了， 就是他们会有很多摊位， 买各种东西。 对，就是让你现场的吃， 品尝 海胆啊，然后生蚝啊， 对， 然后这些鱼生的饭， 章鱼啊， 章鱼还会有 鳗鱼啊，有的是 烤蟹腿儿， 哎呀， 还有做成一些丸子什么的，就这种。 妈呀，刚才他把那扇贝就跟一 CD 盘一样的，那太大了。 当时嘛，真的人叫扇贝王， 那么大， 哎呦我的天， 那么大， 他们就现场拿那个瓦斯在那烤 啊，好棒！ 很多店都有很 不太贵哈， 对，很多店都有很多人，就是。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也有 慕名而来，就吃那个新鲜劲儿。 对，然后我们经常也会听到这种，京片的在说太好吃了。 哎呀， 哇，太好吃了！ 哎， 就那种 东北地区什么一个东西好吃怎么说？ 那我们就是，哎呀妈，这贼好吃 啊， 可好吃了。 我们那边山东 老香了， 厉不厉害？无敌了，抓何吃啊！每个人表达一个感觉是不一样。 对，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不同的国家语言在表达太好吃了。 听到最多的就是那种，哇， 对， 感叹， 哇， 恶心。我们本来打算在那儿去某一家很有名的一个 寿司 店去吃的，结果我们在就是从驻地市场的大门进去到那个寿司店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放弃了，然后 饱了是吧？ 挨摊儿 啊，饱了。 对，驻地市场它分外场和内场， 是。 然后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内场， 在内场的后面，就是我们要经过外场， 然后 再穿过 内 场。 结果没走到， 就已经吃撑了。 对，真的是， 真的是走一路吃一路。然后他到内场里面，那个海鲜会是更新鲜，然后会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哦，内场还更便宜呢？ 对， 它应该算是性价比高一些。 对， 哦， 可能价格不是咱们想的那种便宜，但是在同级别中它会 更优， 优质肉质会更 选优， 驻地优选。 对， 驻地优选， 而且。不得不说一句的是， 说， 我去过很多很多的海鲜市场，这个海鲜市场是我见过最干净的海鲜市场。 是，我也觉得是相当之干净。 对，我觉得说实话， 啊， 其实在国外走过的一些市场，真的我就很佩服他们的那个干净程度。海鲜区、肉区没有异味儿， 对， 这点让我很惊奇， 就跟猫头鹰茶咖啡馆一样，没有异味儿， 地上没有水， 它那个排水做得非常好， 对， 也许我们能看到的那个排水系统是看不到，它在后边，估计是这样的。而且我喜欢拍照片，当地的照片，每一个摊位都有一个老板在一个小窗户里收钱，对不对？ 对， 我都拍他们非常的配合， 哦， 非常的地道， 这边很热情， 对， 而且游客走到他的摊位面前，然后也有这种卖货的老板 啊，聊天打 的，对，或者跟你过来聊天，给你介绍他这海鲜怎么样，甚至可以让你去尝一尝啊，对， 尝饱了， 对， 尝饱了。 推荐大家一个叫黑银，黑色的黑，金银的银， 黑银， 对，他们家也是专卖金枪鱼， 黑银， 对，金枪鱼，他会有不同部位的那种金枪鱼的饭，然后一小碗。 那个鱼是生的还是熟的？ 生 的， 它就是一小碗饭，寿司饭吧。然后上面铺着几块不同部位的金枪鱼，它可能价格不同。而一个人吃这一碗，你就感觉我的天哪！ 味道怎么样？ 就是太新鲜了，那个金枪鱼的口感可能不同于咱们平时吃的。 任它也会 强， 哇， 这不是一点点啊， 而且量其实不是很大哈，但是你绝对能过嘴瘾。 嗯，还有有的时候还有鱼子的吧，那个 哦，对，有鱼子，我看到过。 然后他在那个摊位的前面有那种巨大的金枪鱼头子摆在那儿， 是， 就你会觉得首先视觉上就觉得很有 对震撼之头， 没错。然后在那排队的人简直太多了，他就会有店员过来拿那个线，就给你绑出排队的线来，就都会那样。 我的妈呀！ 金枪鱼其实，我觉得金枪鱼很漂亮的动物，它很好看， 对， 浑身发出蓝色的光都是很好看的。对，我那呀一个头，没办法，人家就是。享受海洋资源和生活的时候， 对， 我们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这旅行节目告诉过我们一定要保护生态的平衡， 对对对， 保护海洋资源，对不对？ 他们也有就是进补期啊， 是没错没错，这是在现场烤的扇贝是吗？ 对， 那个 CD 大的扇贝出现了， 哇，我看看 CD 大的扇贝 很轻， 好棒哦。对，真的是挺大的。 是，筑地市场大概花多长时间，你们两个在这场行程当中得有俩， 比预想的时间长，因为我们到了内场之后就觉得我的天啊， 你们走到内场去了都已经， 我没有到内场去，到了内场去买了那个就非常非常新鲜的那个生蚝吧， 生蚝， 买了生蚝是大中小三种，大的有我的脸那么大， 哎呀， 然后还有也买了金枪鱼，还买了他最喜欢的 海胆， 整整一盒海胆。然后我们就说他那个地方是买的地方，你不能在那吃，他是不让你边走边吃也不让你拍照的，但是他在三层提供 一个，有加工是不是？ 不，没有加工，他在三层提供一个就是风景特别好的用餐区， 是吗？ 四个座位一把伞，然后会有很多，所以就是你买来的它都是要生食的，所有的生食你就可以在那儿去享用。 哇，这个地方简直了！ 而且我们就是我们当时在那可能是唯一的一桌中国人吧，然后我们边上都是一些老外，我们语言也不通，但是大家都会交换眼神，就是哇、你买的这不错不错，然后你买的这不错不错，大家都互相羡慕着，又都互相觉得哎有那么一个互相欣喜的微笑， 确认过眼神， 对，真的是确认过眼神。然后我们旁边那几个过生日的美国人也就觉得他们吃真的很嗨，而他们会说哇，这你这一块金枪鱼，或者你这一口金枪鱼多少美金值了，这种感觉 啊，这要在他们国家很贵的， 对， 很贵 啊， 是的， 他要这么比的话，就很非常物超所值， 对， 对吧？筑地市场一定得去，浅草寺的那家猫头鹰咖啡馆您得去，对不对？ 是的，也得去感受一下。 九牧四牧的岸的烧肉也得去，对不 对？ 对， 银座是肯定要去逛的， 对，去 哈。对，你要是不管你是买，反正高档品银座全有， 什么都有，土鳖南博湾啊等等。然后你们还要去 土鳖南博湾。 我们就是想就做一个就是那个最强的， 是 VR Chappy 嘛， 啊，对， 是吧？很多休闲品牌在那个，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个银座，并不是很多，其实很多像涩谷啊那些地方，全都是时尚的日本的潮牌和范围， 当然啦， 没错，就 那个他肯定喜欢， 对，涩谷是一定要说一说， 说涩谷。 涩谷给人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那个我们经常会在什么电影里，什么纪录片里看到的那个大大的那个街头的十字路口， 是， 对， 对，过人的那个路口， 涩谷的街头， 对，然后那个十字路口其实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的，忠犬八公的雕像广场就在那个路口， 对， 然后我们去跟那个忠犬八公的那个雕像在合影的时候，那个雕像上面还有两只特别可爱的猫咪， 哦， 真可爱， 然后有一只猫咪就属于 奔奔吧吧奔奔啊，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对对对， 性格完全不一样， 哦， 有一只就趴在雕像也睡觉，是吧？另外一只小猫就特别喜欢跟人来互动， 哦， 亲近人， 这是属于前台，我跟你说这是前台接待， 互补， 交际猫啊， 互补，互补， 对。 会觉得那个猫就本来一个狗的雕像在那儿，然后猫的就是它是一个只是雕像不动，但是猫又给它增添了好多活力， 对， 就这个猫狗还有这种人与自然，就是那种感觉让你觉得特别温馨， 是的， 然后很多人在那儿跟他们合影，然后小猫也是就是很亲人， 特别配合， 会愿意舔舔你闻闻你， 是 真可爱， 它甚至靠在了我的怀里， 哇， 治愈性， 对，特别治愈， 哎，人说养猫真的是有治愈性，治愈系的猫可以防癌，对，真的养猫有助于就是你预防癌症，因为它是一个 情绪上的缓解。 喂，等等，喂，失智猫送到家里。 失智猫。 而且在这儿拍照的时候，大家那个秩序感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那么一个雕像，非常非常小，还没咱桌子这么大呢。 就是很多城市当中的小细节方面的显示这个城市的涵养和级别，对吧？ 对， 我去总结，去东京就是，超级干净，然后井然有序。他能想到的公共设施，比如说身体残疾的人，儿童的、母婴的，儿童还分年龄的， 对。 超级细致， 对， 是的， 一个卫生间就说明一切了， 对 对 对 对，人家就是各个方面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上次因为自己走嘛，他那个谷歌地图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你按谷歌地图走， 对，你要是按照那个地图走，它有的时候会有高架桥， 会绕路，对不 对？ 对， 它那个高架桥它显示不出来，哎呦，我就真的是，我本来是要去表参道和那个元素那面，结果我直接走到了涩谷，直接拉着箱子走到了涩谷，我一抬头，哎，怎么已经到这儿了？ 拉着箱子， 人家不说了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去东京的话，一定要拉一个空的拉杆箱，这样的话你就买东西多，你可以装进去。但是实战经验告诉大家，千万不要， 一定要寄存行李。 对， 可以寄存行李。 你还没等买呢，能拉着箱子能累死你。 对，那块的确人也特别的多， 对，真的不方便。 对，说暴走东京是有道理的。那反正我去东京那几天。就是走路的步频和步数是相当相当多的， 对对对， 是我这一年当中最多的一天，两天三天都在东京走过的，之后就把那个微信朋友圈那个跑步给删除了嘛，没有意义，觉得对，干嘛要看我走多少路呢，对不对？最后一分钟了，大白看了看我们的天花板，是不是有总结性的发言来着？ 哎，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好吃， 说，赶紧说， 一兰拉面。伊兰拉面 我还真没吃啊，你们都吃了是吗？ 还没说到横滨呢。 伊兰拉面有个秘密，大白来揭晓吧，因为是他发现的。 什么秘密？快赶紧说，可说吗？ 一定要把这个面吃光，把汤喝光之后，看碗底上写了什么。 是吗？碗底上有 对，我们回来问了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 啊。 就是那个汤喝光之后，他的碗底有一句话特别走心，很煽情的。 对对， 煽情一下。 就他翻译过来叫“这一滴是最好的幸福”。 哎呦， 哇，真的！ 但是一定要喝光了他那个汤，你才能发现这个幸福。 对对对， 所有的碗都是这句话吗？ 对的。 哦， 一定要吃光。 这一滴是 最 好 的 幸 福。哎呦天哪，简直吃喝完那汤就已经觉得吃的很幸福了。看完这个。都要流泪了， 对，都要流泪了。 老板，你这碗卖吗？ 对，这个就是让大家不要浪费呀，你只有喝光最后一滴才能看到。 对，就像我们这次旅行一样，就每分每一秒我们都会觉得 很幸福， 很幸福，很甜蜜，很自在，很悠闲。 真羡慕你们。我就问个额外的话，你俩在路上真不吵架吗？ 真的没吵架， 真好。一点都不吵架的 CP 真的是太完美了， 因为 互补融合， 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多好吃的， 没必要。 你舍得吵架吗？ 没功夫啊，也 懒得搭理。 这实在不行，哎，行，你先去那边，我去那边，哎，省下那个时间，还不如多看看景呢。 对对对对， 对， 提醒大家哈，在路上，情绪要重要啊，注意安全也要注意哈，毕竟是繁华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你是发现不了的啊。 对对对， 一定要注意安全，该带好的带好，不该带出门的不要带出门，对不对？ 是的，不要大金链子什么都往身上 挂。是，对对，是的， 对 对。 对，这个过马路的时候请放心的过啊，他们都会很主动的礼让行 人。对，斑马线是非常重要 的 啊， 走斑马线就可以了。 是的，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的哈，如果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小时，这俩人还能说一个小时 啊，我觉得那必须的。 咱就把后半的节目的时间给占了，他们也不能同意，对不对？ 是的。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要掌声感谢大白和饼干， 谢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祝大家节日快乐啦， 谢谢， 快乐， 再来玩啊，再来玩，下次再去的时候再来玩。 OK, 没问题。 对， 我觉得他俩还得再去， 肯定还得再去，还有别的地方呢， 对 吧？对，北海道啊， 对，北海道，北海道 是。 日本有太多的元素了哈。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拜拜， 拜拜。